天是一个美好的星球，充满橘色太阳光，温暖的气候。是去探索这个全新的感受，在夜幕突然人没法忍受，到底何将会所有的世界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， 不会多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我找回了我的自由，一个世界 Say hello。 节目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。尽管常年处在热搜话题的风口浪尖，新年新开始，杨幂首次直面关于她演技争议的花评论，四两拨千斤的回答，别人在评论你是花瓶的时候，首先承认了你的外形不错，这也不是一件坏事，接受就好了。 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，那眼神如此暗淡，笑一笑，才牵动苦涩的嘴角，我的寂寞谁知道，像条船在海上飘，北斗星也看不到，这黑潮 Angel 盼望你在我身边 Angel 请你紧紧抓住我的手，想不会有人了解心里面藏着的痛，我害怕用真心面对这世界，只好越来越寂寞，谁给我温暖？

拼搏的潇洒，踏上了这条路，我踩着轻快的步伐。漫天的晚霞，红了天之涯，思念像一杯烈酒，不断的升华。 热血满腔，理想迈向了未知的远方。每一次的回头望，回家的路又更长。我流浪闯荡，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娜。回来啦，可是我心有牵挂。艾琳娜，我回来啦，你的心是我的家。用红红的路过为一盏思念的热茶，我背上了吉他，热泪已不听话，一曲曲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。 夜来无恙无响，我白发苍苍的爹娘，是你紧紧的拥抱，温暖漂泊的肩膀。我流浪闯荡，可从来都不曾遗忘，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。我回来啦，可是我心有所牵挂。 从花瓶磨出来的演技派女星其实不少，第一个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张曼玉，20岁首登大荧幕，入行之后的第四年呢，就交出了《旺角卡门》，并且接二连三开启了《阮玲玉》《滚滚红尘》等一系列的经典之作，都是华语史上的经典。而这个时候，她距离起点13年，不及杨幂打磨的时间一半。接下来的时间段呢，我们要听到《牛奶咖啡》《蝶恋花》《陶晶莹》《爱有》《伍思凯》《想念》。 花儿花儿为谁开，一年春去春又来，花儿说她为一个人等待，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，花园里小路上独徘徊。四月的微风起， 誓言归来，花落你小路上独徘徊。四月的微风轻似去了花瓣更偏落，怕春花你我尽成秋色，不变心情冷漠。花儿被谁开，一年春节春又来，花儿说她为一个人等待，不可能和花如旧，似曾相识燕归来，花容你小路上独徘徊。花儿被谁开，一年春节春又来，花儿说她为一个人等待，不可能和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，花容你小路上独徘徊。 是幸福。

敲响某种地铁，带着假面，所以没崩溃。我真是沉到走不动的那天，却不想承认输给了时间。我不是装傻，只太过倔强。我带着逞强的谎，爱你的伤，看着天亮。我不是装傻，是你爱投降。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，看我痛那多漂亮。哦，我痛那多漂亮。逞强的谎，爱你的伤，看着天亮。我不是装傻，是为爱投降。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，看我多漂亮。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，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我，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。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，引出这段故事，好长好长。草鞋是穿，爸爸是帆，奶奶的叮咛载满长，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，充满希望的起航，起航。穿了行到黄河岸，厚厚的黄土堆上船，夜来听我轻纱帐，天明遥遥山海关。草鞋是穿，爸爸是帆，奶奶的叮咛载满帐，一股理想的惆怅也满腔，蓦然回首又要起航，起航。一路跋涉到江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只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19日，星期四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会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内蒙古省级环保预报部门联合预报惠山的预测，经济中南部、山东西部、河南北部、山西局部近期可能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重污染过程。1月17至18日影响程度最重，部分城市 PM2.5 浓度可能超过250微克每立方米。19日前后污染形势有望缓解。